是不要再提，人生一朵风雨，纵然寂寞无趣，爱恨都还在心里。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目眩神迷。为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真正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。我对你拥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你为我任由我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。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我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有痛。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。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 是是听众月色未央点的歌哈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，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。 何必问对与错， 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就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哈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了。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，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。

空荡的房间，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。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会为你放弃一切，想你的夜，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，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。我想你的夜，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，让爱再回 想你的夜，这首歌应该也算是关喆的代表作之一了哈。关喆呢是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哈，中国内地的实力唱作人、音乐制作人，在2005年8月参加东方卫视的《莱卡我行我秀》出道，并入选全国十强。然后呢，是在2012年参加浙江卫视的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一季，并成为《中国好声音》的16强导师杨坤组的4强，而被大家所熟知喜爱哈。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回来，我是彤彤。刚才看到了一篇新闻哈，说环境保护部向媒体通报，14号至16号，京津冀区普遍处于弱气压场，西北冷空气明显减弱，将持续较弱偏南风，湿度增大，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不利。届时，京津冀区域中南部将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，其中部分城市有些时段可能会达到重度污染水平。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听众，空气有污染一定要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哈。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《好不容易》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 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只有你，我已换了自己，我意识到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爱到你。总有人坚定，总有人相信，总有人是我的爱，也许是他的爱，也许压力总被我在这里带着你，本质的一直我会爱着你，幸福的心如蛇，一切都在这里带着你，偏执的一直我会爱着你，幸福的心如蛇，一切都不可思议，因为爱的只有你，我已换了自己，我意识到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。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，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，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。万物始于春，而成于秋。我爱春的耕耘，更爱秋的收获。今天是9月14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心爱的朋友，热情。 OK sayonara baby OK sayonara 你还不明白我一句什么都知道